去喽。 请你相应好，要死。 身明白，无福消受。不明在他门前提示一声，了知一清二。 就是这个旨意。 四通快来，啊啊，四通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起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啊，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的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 儿啊， 弟弟， 一路之上无尽大财，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？ 女儿无有什么心事。 我儿若有心事，只管对为父也讲。 女儿无有心事，弟弟但放宽心。 无有心事就好，我们回去吧。 在门上写的字啊！ 哦，儿啊，你来全看，是哪个在门上写的字啊？ 女儿看呐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鲜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像春。 提示到武汉门。 正门堂题词。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

了。